必再问记着谁，留住眼内每滴泪，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当你 love me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我们只想做好一件事，人人在京享社保、易社保、社保代缴服务平台，16年的人力资源服务经验，让奋斗的您安心在北京。详情敬请致电400-005-9293，400-005-9293。 好消息，国一国二汽车置换买奥迪享受高额补贴，赠交强险，老奥迪换购追加3000元补贴，还有白金卡会员奥迪自行车相赠，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0000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建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959资讯快报。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北京晚报消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外交部、教育部11号联合发布通知，允许部分无工作经历的优秀外籍高校毕业生在华就业。按照新规定，此次列入许可范围的外籍高校毕业生包括在中国境内高校取得硕士及以上学位且毕业1年以内的外国留学生，以及在境外知名高校取得硕士及以上学位且毕业1年以内的外籍毕业生。此外，外籍高校毕业生在中国就业还必须满足6项条件。中国新闻网消息，针对备受关注的新机场建设，北京市发改委介绍，新机场主体工程已全面开工，航站楼核心区正在进行主体结构施工，飞行区场道工程也开工建设。据介绍，综合交通换乘中心启动建设，5纵2横外围交通项目全面推进。此外，京津冀城际铁路网规划已获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计划2020年前建设京津冀城际铁路网，总里程约1100公里，其中北京市境内约250公里，投资约856亿元。 涿州新闻， 涿州新闻。 继续来关注涿州方面的消息。为了严厉打击非法占地现象，还老百姓一个整齐秩序的生存环境，1月11号，按照涿州市政府统一安排，桃园办事处联合市执法、国土、电力、工商、派出所等相关部门，对辖区内一处非法小产权房建设依法予以依法强制拆除。此次利民行动得到了干部群众的大力支持，对少数企图进行违法用地的单位和个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春节即将来临，为给全市人民创造一个干净整洁、安乐祥和的节日气氛，1月11号，涿州市召开专题会议，安排部署春节前全市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工作。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成员李庆杰出席会议。

哈哈。我的爸爸五十没到，胡子拉碴，老实巴交，人家都是说啥是啥，东南西北谁都对他比比划划，人家说他像个大傻从不回答。啊，什么爸爸， 什么爸爸， 什么爸爸， 什么爸爸， 家高名我都可别有他。在想啥？我的爸爸是个农民，身手不差，喂猪种地养鸡，再花的难不倒他。政策好了，吃个饱了，干点啥呢？烟酒糖茶扑克麻将，这回胡了。啊，农民爸爸， 农民爸爸， 农民爸爸， 农民爸爸， 就是害怕收费的找他。 保持着国内几乎没有人愿意做甚至没有人敢做的 blues 风格的同时呢，又很巧妙地揉进了乡村然后民谣以及摇滚的元素，而且还在歌词的创作和编曲上都下足了功夫。这首歌也非常的有意思，比比爸爸。接下来听小可爱的歌，张含韵，酸酸甜甜就是我。从一夜成名到无人问津，再到现在重新回到大众的视线，希望这个小姑娘能够一路好运吧。 耳朵里在吵吵喇叭， 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I just wanna die in your

哎，另外呢，在比赛当中，也一再给人惊喜的一位女歌手谭维维，崔健却对她是青睐有加。那接下来就来听谭维维的这一首《地狱就是天堂》。 倾盆大雨快点下，轻轻冲走我的勇气吧。飞起冲出跑道前，欲望随着速度爆炸吧。我的幻想 就是天堂，这是他为舒淇在电影《寻龙诀》当中饰演的角色所量身打造的一首角色的宣传曲，而且呢，这首歌还是他自己亲自作词的。接下来听到的是谭咏麟谭校长，这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嗨一下，卡拉永远 OK。 谁？问他昨天明天

之花，不清楚谁能够原谅，幸福也受伤，快乐也叫人忙，伤尽了天亮，满足了欲望，你归乡 走不知边个高。